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腰病方面的问题，主要呢聚焦在腰椎间盘突出症这块的治疗。那么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也是就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呢张正主任在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些问题呢，先跟大家聊两句哈。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非常可爱，他呢每天都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听了以后呢，他对有一句话呢他就觉得不理解。比如说咱们经常会说高血压并不可怕，但是它的并发症危害大。那人家就说了，高血压会引发那么多的病症哈，怎么会不可怕呢？哎，这个张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就是一个理解的这个误区。 嗯， 这个话本来是前一句和后一句是一句话，就是高血压不可怕，并发症很可怕。 嗯， 那既然不可怕，并发症可怕，那意思就是并发症是因为高血压来的。 嗯， 那你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得高血压，既然不可怕，那我就不管。这我觉得就是一个误读。 对对。 因为在前期我们都说了，高血压它是隐形杀手。你甚至在这个得了两三年、三四年，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那么在生活中，有些人血压已经都到200多了， 嗯， 结果他还是没有感觉。另外一个血压控制，现在在目前临床医学对他的认知来说，那你就是得一辈子病，你和医药要相伴一生。 嗯， 这就让，但是前期呢，可能你一两年、两三年，你吃药不吃药波动对你又没有太大的影响，有些人就开始麻痹大意了。那我们也讲过，如果你的血压控制不好，其实时时刻刻它就在伤害你。 嗯， 是。那你为什么没感觉呢？那是因为你这会儿身体还扛得住，你就用你好像你存折上有100块钱，你花1块钱没感觉，2块钱没感觉，当你花到99.99的时候，啪，那会儿危机感就来了。所以这个话的意思是，今天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没有并发症，你一切都很好，这会儿你要好好珍惜。珍惜什么？珍惜你现在这个现状，维持你这个现状，如何让你不得并发症，如何把你血压平稳好，我们才不至于到后边悲剧的发生。 嗯，其实咱们是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大国， 大国， 患者的一个大国， 很普及。其实欧洲也一样，欧洲人血压高的也很多。 实际上，如果你虽然说得了高血压，但是呢，你把你的血压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有些人呢也是非常长寿的啊。 对。 然后呢，依然身体是非常健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得高血压并不可怕。 对。 但是如果您得了高血压以后，您的这个血压控制不好，您把它忽视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一切的这个后果可能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并发症如果出来的话，那它的危害却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听众没在医院待过，你如果在这个 ICU 病房，或者你在这个住院部，那就不用和病人去聊，你就去问问家属。他说，哎，他的这个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好好一个人，啪一下就昏迷了，啪一下脑出血了，啪一下这个又是这个心梗了，啪一下生命失去了。 嗯， 就是我们说隐形，事实上它伤害是非常大的。 嗯， 我们曾经讲过，就是说，哎， 有一个36、37的年轻人，他有两个危险因素啊，对血管的危险因素，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糖尿病。哎，就这个不在意，不在意，结果呢，有一次还去踢足球去了，感觉这个胸闷，他认为是口渴了，就让别人给买了点水这么一喝，过一会儿又去踢，踢，结果这一下马上开始发生心梗。结果打120没到医院就没了。37啊。 对呀、啊。 这年龄 你说多可惜呀、啊、哈。 是，这就在于什么，让这种隐形，让这种无声无息这个伤害把我们给骗了。 这个一个就是他太不在意了啊。另外就是平时对于他身体的维护呢，他也做得不到位。因此就是说，如果您得了高血压，一个是平时一定要注意呢把血压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之内，坚持吃药。另外就要注意养生保健。 是。 那么我们节目啊每天都在播，实际上就是想提高大家的养生保健意识。 你看我们就是说这个动脉硬化，我们说这斑块血管堵了，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这个高血压，你最后伤的是血管。 对， 那你血管又是干嘛的？血管就是给我们的靶器官，不管是你的大脑还是你的心脏还是你的肺还是你的肝你的肾你的四肢啊，你要供氧供营养供激素，把你的垃圾运出去。那你这个运输不好，好的进不来，坏的出不去，它也在，就是我们说这种无菌性炎症，它就在伤害着你。所以我们说，哎，抗纤维化，这个然后再加茶色素。茶色素我们都知道是去病因的，纤维化呢是对它造成这种结果逐步逐步在清理。那你这样的话，那你就是在维护。 对， 我就遇到过一个，这个今年87，他是从77岁没有用过茶色素，他就用化肥纤，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哎，他这个原来那个。血管里边像那个水柱子一样，滴滴答答的，就是所谓的像那珠粒状的那种血管，到今天他说他很光滑。我听了，我说你能达到这种效果，87了。 那真不容易了。 这个、那是太不容易。本来我们就是没有糖尿病，我们血管都不可能光滑到这程度。诶，他就是这个 维护他 一直在抗纤维化。 这 个我们也讲过。保健的东西是追求中长期的效果，就是说，哎，我是在追求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后面的这个好处，不是追求眼前这个去除症状。这个去除症状是我们临床医学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得了高血压并不可怕，您别觉得好像得了高血压以后，您就这个生命危险就得到威胁等等。得了高血压没关系，您只要好好的去控制好自己的血压，平时注意养生保健哈，别让高血压带来的一些并发症产生，就能够我们和平的跟高血压相处，没问题的。 是你这个就是因为有些人好好的，你比如说他27，32，啪出来高血压，他心里接受不了。他说：“我怎么就成了病人了？”这种人是一个人焦虑，还有一种人有这个高血压，我你们不是老让我吃药吗？这么年轻我就吃什么药啊？我不吃我不也好好的吗？这个话就从两边解读，一个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与病共存，高血压拿目前来说跟遗传也有关，跟环境也有关。虽然我们这个基因链是有这个异常，但是你这个诱发因素，比如说你的紧张啊、恐惧啊，还有这种饮食不规律啊，你没有这些诱因的话，即使你基因有缺陷，它照样不发。 对。 可是我们生活在现实中的今天的人，谁没有压力？谁能那个那么按时有规律？但是你有了这个问题，不要把这当成负担。 对。 你只要按这个规律去养生保健，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意思。 对。所以如果一旦得了高血压哈，我们所说的不可怕也并不是让您不在乎它，一定要在乎它， 反倒是更要在乎。 对，更要在乎它。如果您不在乎它，并发症一出来，那可就危害大了哈。因此呢，在控制血压的同时，要注意很好的养生保健。那么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哈，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用这个茶叶当中提起的一些 物质哈，来对大家的这个身体进行维护。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说血压真的是高高低低，总是控制不好，这时候您要特别注意了，否则并发症一出来，那就麻烦了。那有问题的话，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86-4417，8886-4417，看看呢，针对您个人的情况，我们会给您制定一个健康管理方案的啊。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呢关于骨病方面的话题哈。因为现在呢老年人一上了岁数以后，好像腰啊、腿啊这方面有问题的就特别多。 这一个它是退行性疾病，还有一个我们因为很多人没有说在生活中教我这个正确这个姿势，我过度的利用我这个关节，再加上我们不会科学的吃，就是补充骨的这个营养，这样呢导致这一类人的这个疾病非常多。我就想利用大概吧，看七天啊能不能把这个说完，我就仅仅说一个问题，腰的问题。腰你看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连接点，我们你看腰那么粗，事实上你里边就是靠一个腰椎在那连接呢。那你看这个，而且今天腰腿痛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多，一会儿又是椎管狭窄，一会儿又是椎间盘突出，一会儿又是痛不欲生，一会儿又是生活呢限制的非常非常的多。有你看过去咨询我的人，他说：“哎呀，张主任，我会不会瘫痪呀？”我觉得不要去盲目的恐吓自己。每一个这个疾病的产生，拿今天的医学，虽然说有些他没有完全把它揭示，可是你选择到了正确的，不管是治疗手段，还是保健手段，还是康复手段，都是可以得到这个解决的。 但是话虽然如此啊，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这个腰呢没有毛病的时候呢自己不觉得，只要有一点毛病啊，就是好像你生活都受到限制了。 是 啊， 那你这个我们讲 很多问题它是积累来的。我们说已经到了你受不了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不是在讲疾病链吗？ 嗯， 就是说它是最末端了。呀，我这个赶快要到临床医生，赶快去给我解决去。那么我们讲这些呢，一方面就是说对于我们今天有潜在有这个病的人群，给你一个正确的保健康复方法。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要今天好治这个人，你怎么这个防？ 嗯， 终归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观点，预防要大于治疗。你不要说你有好药，你有钱，你认识好的医院，有这个专家资源，但是救不了你，一样救不了你。所以这个腰椎间盘呢，它也分了很多型，那么又有手术治疗，又有非手术治疗。那么什么情况下适合手术治疗，什么情况下必须手术治疗，这些大家缺少这方面的尝试，这也是平时大家在咨询我的过程中我遇到的，我就尽量把这些问题呢都把这个能告诉大家。目的是什么？解放压力，不要有什么这个顾虑，然后这个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它。 那其实呢，说到腰椎间盘突出症，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从字面说啊，腰椎间盘首先是我们腰的这个椎骨之间那个盘是什么呢？盘呢，它是一个纤维环，里面有一个髓核，它起这个垫子这个作用。那么腰椎间盘，你看它又叫什么？腰椎间盘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症。这是一个说全了。第一，说了个位置在哪里？腰椎之间，椎体和椎体之间。大家吃过这个羊蝎子？ 嗯， 羊蝎子你看，像一个戒指一样，戒指一样，前面有个大的柄体，那个什么，那个就叫椎体。那个椎体一节和一节之间，它不是直接骨头和骨头连，它有一个垫子，垫子是什么结构呢？是有一个四周是一个环状的，我们把这叫纤维环。那么中间呢，那个髓核，大家就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你没见过啊，你就把它理解成它跟果冻一样，那个东西是没有血管的，它不跟我们循环接触。 很软吗？ 很软。那个软起什么作用？你看我们往下蹦，我们在这里跳，或者我们从这个站位到座位，我们从这个座位到这个站立这个位置，谁承受这个力量？全部给腰了。 嗯， 这个压力很大。你这个，你看小孩蹦啊跳啊揉啊，他的腰是那么的柔软，那垫子都是好的，青年人也没有问题。事实上我们到3132岁以后我们就开始退化，但是退化也是很慢的。在这个椎间盘它有个特点啊，从颈椎一直到腰底椎，哪里的椎间盘最后，一个是颈椎，一个是腰椎，它这两个地方椎间盘后，你说为什么这两个地方？ 因为它平时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还有呢？ 嗯， 就是以你的想象， 以我的想象的话，它应该就这两个部位呢活动非常大。 对，活动大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想啊，我们这一生头要摇多少次？ 嗯， 要摆多少次？而且我们这个拧啊转呀、啊，这个，所以身体它是这个很合理的，因为你两个地方活动都大，所以我在你这椎间盘我给的你是非常厚的， 嗯， 就是为了让你保护你这个椎体。那你看颈椎病多不多？ 对， 腰椎间盘多不多？ 嗯， 我们没听谁说过这个胸椎病吧？除非说你是出了个车祸，胸椎可能这个压碎性这个骨折，那这个我们平时很少说，哎，胸椎间盘突出症没听过， 嗯， 哎，但是颈椎间盘突出有，腰椎间盘是最多的， 嗯，就是它用的多啊，这个活动也多，就容易出问题。 哎，没错，我就说，因为它这个椎体和椎体之间它是个纤维环，哎，然后中间又有这个髓核。可是我们年轻没问题，但是大家发病的人他知道，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在家里面扫地的时候，或者我拧东西的时候，搬东西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这个动作呢，那个哎呀，一下子感觉腰痛了。然后因为那个环啊它破了以后，中间那个髓核，就是我们说果冻的那一部分，它顺着你那个破口它往出压， 这鸭这个就有多种了啊，一个是这个全部的往后方，一个是从两侧，一个是从一个一侧，这样就导致有些人是双腿痛，有些人是单腿痛，有些是感觉整个这个就是椎管狭窄以后压迫了那个马尾神经啊，这个肌神经以后呢，表现出这一系列这个症状，这样呢，最后就是腰也痛，腿也痛，活动这个受限。这就很麻烦， 就中间他那个环儿出问题了， 左眼环儿出了问题以后压迫神经了。 对， 而且这还我再给大家说一下，通常出问题的应该是腰四和腰五，就是腰的这个椎体，腰四和腰五这个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再有就是这个腰五到骶一，就是骶骨啊，这一这块相对这个多一点，但是这个幺四到幺五可以发病占到90%，那么幺三到幺四都是很少的，包括这个幺二到幺一到幺二，胸一到幺一几乎都没有发过病，主要就是腰椎椎间的这个幺四到幺五，他们那个椎体环压迫神经发生疼痛。谈到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方法的选择呢？这个呢主要取决于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类型，类型其实有五六种，我们一般老说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这很笼统。另外根据你这个病的这个病理阶段和临床表现，还有一个取决于病人这个年龄和身心状况。你比如说你有些年龄大了，虽然你的病需要手术，可是你的年龄已经限制了，或者你有冠心病，这些并发症，这个要取决于个人这个状况。当然你大的来说无非是手术和非手术，这两种方法。那但是哪些人需要手术，那你就必须手术，你也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这个是要根据你这个适应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绝大多数腰椎间盘突出症呢都可以经过非手术这个疗法得到这个缓解，甚至这个治愈。你包括我们给大家说的，你要抗纤维化，另外你要补充好营养素，这个营养素里面既有抗炎，又有补钙，又有增加硫磺软骨素，又有防止你这个钙流失。这里边这个道理呢，因为我们在节目要展开啊，总是很费时间，每一次感觉就是这个欲言未尽。这个呢大家可以咨询，我可以细细的给大家解读。 好，那关于骨病方面的内容，如果大家哈有问题要咨询，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随着气温的回升啊，咱们的血液循环呢也要加快，更有利于呢炎症修复作用的发挥。那为了更好的服务慢性骨病的听众，我们也特别啊邀请了贺元主任为大家来讲解，就是中老年慢性骨病如何康复的科普健康大讲堂。那时间您记住是4月18号上午的9点钟，由于我们场地有限啊，仅限30人参加。如果您有风湿骨病还有颈肩腰腿痛这样的慢性骨病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参加啊。那如果您想报名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是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呢，您还可以免费索取骨关节病健康手册，数量有限，依然是先到先得。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我们还可以免费为听众朋友们呢做雷射光机啊这方面的膝关节的一个检测，如果你有需求也可以拨打电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